寻找，哭着，你只想变成透明的颜色，你再也不会摸过头或心头啊，你已经决定了，你已经决定了，你静静认真，静静把昨天再全心握着，而回忆越是倔强时越伤人，越是在手心留着秘密吗，真正的快乐，你的笑只是你穿的保护色，你决定不爱，也决定不爱了，把你的灵魂刻在永远受伤的嘴。